力，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规整而欢乐的音乐一出现，很多人马上第一时间会想到的这是莫扎特的音乐。是的，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钢琴协奏曲。那会有谁的钢琴协奏曲呢？两位作曲家，一个是贝多芬，一个是莫扎特。那其实呢，贝多芬他的钢琴协奏曲，如果我们把它比作是电闪雷鸣，那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就是春风化雨。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在对抗，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是钢琴和乐队的默契对话。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都是不同的协奏曲的片段，此刻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十四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是 C 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在1785年在那个时候来首演的，而且呢是由莫扎特自己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其实在我们所了解的莫扎特的他的钢琴作品当中，并非是纯粹的炫技之作，这里有着无可比拟的均衡感。这是我们在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当中，也就是管弦乐和主奏乐器之间这种不协调当中，我们真的是看不到丝毫的破绽。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两位作曲家他们的钢琴协奏曲，其实也是一起来对比来听的话，会能够更加明显的听出两位作曲家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大不同吧。那有人会说，莫扎特那么多首钢琴协奏曲，20多首呢，那究竟哪一首可能会是他创作的巅峰呢？有人也是回答了答案，我觉得有太多了，比如说有人说20、21、24、27，很多都把票投给了现在我们所听到的第21首。那现在我们也进入他的第2乐章来分享一下。我非常喜欢这个乐章。

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说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如果比作电闪雷鸣，那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可能就会比作春风化雨。莫扎特是钢琴和乐队的默契的对话，而贝多芬钢琴协奏曲感觉是钢琴和乐队在对抗，完全是另一种方式的一个对话。尤其在第三号的协奏曲当中，也是开始出现贝多芬个性追求的那种戏剧性的冲突，钢琴也是被赋予了明显的激情。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又回到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当中，今天就是以对比的方式来聆听两位音乐大师的钢琴协奏曲。那下半时段永恒的美丽，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我是王卓，一会儿见。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天空云量多，光照不足，升温乏力，最高气温只有6度，体感阴冷，但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保暖，防止着凉感冒。午后到夜间有冷空气过境，地面转北风控制，天空逐渐转晴。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南风一二级转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情深意长系列音乐会，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往事，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 音乐会以讲述人讲述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外交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朗诵家朗诵怀念周总理的诗篇，歌唱家演唱怀念周总理及与周总理外交往事有关的外国歌曲，回顾周恩来总理外交事业中的故事。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系列演出季即将于三月底亮相，其中4月22号上演的法国竖琴大师梅斯特独奏音乐会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法国竖琴王子梅斯特在北京的首次个人独奏音乐会。演出中他不仅将上演德彪西月光、格拉纳多斯诗情圆舞曲等音乐，还将把斯梅塔纳的经典交响乐作品《我的祖国》中的段落《沃尔塔瓦河》以竖琴形式搬上舞台。华裔电音 DJ 祝近日推出电音新作《My Life》，与乐迷一起分享他对电音的独特感知。对有些人来说，祝可能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但痴迷于电音的朋友对这位实力电音人并不陌生。他超凡脱俗的声音为他赢得格莱美奖提名和流行单曲近5亿的播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聆听了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还有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当他们并肩出现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穿越的感觉？那当然了，也是一个对比吧。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到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第23号。为什么有人说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会把整段的时间留给第23号钢琴协奏曲呢？是因为我想在今天为你讲述一个关于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故事。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已经开始了，先稍微听一段音乐，之后我就为你讲述是关于斯大林的故事。 掌柜说，莫扎特二十多首钢琴协奏曲，为什么下半时段会完整的留给这首第23钢琴协奏曲呢？其实最近在我们的网上流传这个故事，而且呢这首曲子也是关于这个流程的故事呢，是又让人觉得很热门起来。这个故事有很多写法，大致呢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斯大林他去世的时候呢，有人发现他寓所内的一架唱机里放着一张由钢琴家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 A 大调第23号钢琴协奏曲的唱片。据此揣测，这是斯大林最后听的音乐。那这张唱片有一个来历，就是1948年的一个晚上，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电台，问有没有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并且说要尤金娜他来演奏的。这是斯大林当晚在听完电台直播的音乐会之后兴致所致，但是呢接听者立刻就慌了手脚。尤金娜演奏的这首钢琴协奏曲并没有录过唱片，但是当时呢没有人敢拒绝斯大林的要求，而电台领导也只能说电台有这个唱片。斯大林呢于是就要求明天一早要把唱片送到他那里去。接下来事情就乱了，这一晚上会是怎么过呢？因为电台领导决定连夜要请尤金娜来录制这个作品的唱片，乐队和尤金娜都匆匆赶来，但是乐队指挥一听是如此重大的政治人物，情绪顿时失控不能自已，于是呢马上要调来第二个指挥，结果也如此，又找来了第三个指挥。录音在黎明前完成，斯大林第二天如愿听到了由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只是他不可能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产生的。不久尤金娜也收到了一个装有2万卢布的信封，并得知这是斯大林的意思给的。显然斯大林对于尤金娜十分的欣赏，但是呢尤金娜给斯大林的回信却出言不逊。在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当中说，斯大林看了这封信就扔在了一边，一笑了之，没有处罚这位钢琴家。其实这个故事究竟真实性如何，我们无从考证。我相信它不一定完全虚构，但是每个细节这样的真伪是无从判断吧。尤金娜并不是一个在全世界出名的钢琴家，有关他的传记和介绍不仅中国没有，在俄罗斯也是很少的。那今天我们在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的这个时间，我们就把下半时段留给第23钢琴协奏曲，它背后还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好了，第二乐章。 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有人说在这里听到了一种莫扎特少有的悲哀，那种只属于少年的明亮的悲伤。有人也听出了屈从和无望的告白，又有人感觉到了淡淡的哀愁，有人认为是演绎出了悲伤的情调。其实音乐给人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很个人的感受，尤其是古典音乐，互相不一样，仅仅有乐音存在，所以你听到什么就会是什么，你听到的和斯大林听到的就会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他。看完故事再听音乐，音乐就会不一样。其实我们只要听音乐就好了。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3钢琴协奏曲是他完成于1七 1986年3月2号的一首钢琴乐队的作品。那段时间，同时间啊，莫扎特还创作他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这也是莫扎特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他们的钢琴协奏曲。我想大家千万不要受我刚才为大家所讲的斯大林的故事的影响，其实真实情况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都是有着不同的这样的意义在里面，其实跟这些故事都是后人所加上去，让大家更了解这些音乐一起发生的一些事情。好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就是这样的，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看山看水看中国》，由王小岭作词，吴廷江作曲，张也、李继红演唱。 一场兵营里的爱情闹剧，九个嗨 C 的极限挑战，国家大剧院制作多尼采蒂歌剧《军中女郎》，马埃斯特里尼亲情指导，优雅抒情旋律尽展浪漫主义歌剧之美，幽默诙谐剧情捧腹悦享起歌剧之趣，